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要听那些歌里的城，这座城叫做厦门。厦门是一个名声在外的城市，情侣必去，闺蜜必游，它会给到很多人浪漫的遐想。厦门必去的景点当然是鼓浪屿。鼓浪屿它没有细腻的沙，也没有清澈的海，甚至还曾经明令禁止下水游泳。但是这座不大的岛屿，不到晚上11点就会熄灯安静下来，依旧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特别。和喜欢的人啃着帝王蟹的腿儿，和喝着鲜榨的果汁，坐在酒店的天台上看着星星，吹着海风，听听最真实也最原本的鼓浪屿，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在初学的时候喝啤酒吃炸鸡的浪漫也不过如此。听听这首歌吧，厦门之夏。

在根深路中，今夜落花沉重，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脸幽相知又相逢，共此一帘幽梦，窗外更深路中，今夜落花沉重，春来春去去无踪， 几番起伏终不平，到如今功成烟云，千叶成空，宛如回首修的风，悠悠雨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繁华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雨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，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，